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继续欣赏一周的短篇小说《初景》。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陈仁健、柯如宽、江永颂的剧本《春草闯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在一周的小说《初景》里，有两个主要人物，老郭和老奎。老郭是位基层派出所的老警察，老奎是他的辖区中的重点关注人员。老奎年轻时曾经故意杀人，致人残疾，被判了18年。事隔多年，他早已经刑满释放。警察到他家例行走访的时候，他还能放出狠话，说当年不如把那人杀了。老郭听了这话，居然也不惊奇或愤怒。这一警一匪到底是怎样一种奇妙的关系呢？请继续欣赏《初景》，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老奎说完，扔了手里的烟卷，伸出穿着懒汉鞋的脚使劲捻，旁边就有个烟缸，可他故意这么干，说明他是意欲摆出一个凶狠的态度。我静等老郭发话，我猜他会训一顿老奎，至少脸色会严肃起来，低沉地说，你这么想不对，想早死也不能拿别人的命垫背嘛。老郭呢，就会垂下脑袋说，对嘛，你说的对。因为我已经训过不少家伙了，基本上没遇到过跟我顶着干的。我想此时老奎要是不垂下脑袋挨训，我会让他把刚刚呲灭了的烟头捡起来吞下去的。然后老郭会说，有问题就跟政府说嘛，你现在有啥困难？然后老奎就会诉诉苦，肉价太贵，假货满天飞，乃至人心不古，女孩子穿得太暴露什么的，老人们经常就会这么跟我抱怨的。疏导民意也是我们的职责。这么一番对话是我心里的套路，我算是个内心戏比较多的人。可老郭压根就没接茬，他只是递了根烟过去，然后就聊起了医保、天气和父亲即将拆迁的居民楼。老郭平时也不是个话多的人，这有些难为他了。他有一出没一出的说，老奎有一句没一句的听，说什么可能也不重要，就是有人说话有人听。说到拆迁，老奎身上也有劣迹，他家老屋拆得早，是这一带最先被开发了的，也就2间小平房，当年硬是被他置换成了2套一居室的楼房。不能得逞的话，他扬言就要再杀一次人。说到做到，他天天敞胸露怀坐在自家门口，地上搁着把杀猪刀，随时要给谁开膛破肚的架势。这都是老郭告诉我的。那天老郭跟他东拉西扯了半天，临走还给他扔下半包烟。出门时我回头看了眼老奎，怎么看埋头坐在小板凳上的这个老恶棍都只是个与世无碍的废物了，脊柱都像是被重锤给敲弯了，还咋呼什么呀。从那以后，老郭带着我去的次数更多了，隔三差五的得去看看老奎。在我看来，这事儿好像被搞颠倒了。老奎放了句狠话，老郭没教育他，反而像是被他吓住了。退休前老郭还专门叮嘱我，让我没事儿也多去瞅一眼老奎。后来我一个人上门，老奎听我说老郭得了癌，他眼神就像是挨了一棍子似的。他当时的表情让我相信了，这厮其实早就被我师父驯服了。 我不抽烟，跟老奎没办法坐一块儿。我师父跟他坐一块儿，即使没话也是心照不宣，意味深长。我跟他可没什么默契，他干脆连句狠话也不跟我说，我自然也就没法去落实老郭的叮咛，顶多每个月去看一眼，例行公事而已。我太忙了，派出所警察干的事情说出来你能当笑话听，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个片区里跑腿的，而且谁都能使唤我们。没老郭带着，同样的事我干起来手忙脚乱， 那些鸡零狗碎的小案件、小纠纷，老郭处理起来就是烟来烟往，举重若轻。可是让我来，怎么就有了疲于奔命的感觉？如今我成了小吕的师傅，我该拿什么给他言传身教呢？小吕这个人挺爱自己琢磨事儿，责任心也挺强，就是跟我才入行时差不多，想象力还没落到地面上。在他心目中，警察就该是神探，破大案，捕完凶，除暴安良，跟打狗赶鸡没半毛钱关系。我想这可能跟他正在谈恋爱有些关系。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不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吗？否则好像就配不上一个美人。这情绪我也有过，直到今天，我也不太跟妻子说我每天都忙活些什么。我不做英雄梦了，但希望我妻子还接着做，那样回了家，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喊累。所以有时候遇着邻里纠纷之类的事儿，我都不忍心让小吕去处理，我怕这会过早地消磨了一个男子汉的英雄气。小吕和我不同，我是跨了专业，半路出家，考公务员干上了警察，他却是火焰山脚下走出来的正规警校毕业生。我愿意看到他成长为一个我从前想象过的那种警察。 把那天我俩的值班情况捋一捋，你就能明白现实跟梦想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早上8:30报到，户籍室打来电话，要进行境外人员办证提醒。这事儿让小吕来，他英语不错，但是有个别电话已经停机，只有等方便的时候上门找人了。打完电话开始巡逻，一看油表，发现油箱存量不多，先开到加油站加油，免得在半路上抛锚。我可是吃过这种亏的。10点多接到报警，公墓边上的苗圃有人打架。到现场才知道，昨天早上两个工人为小事动了手，其中一个吃亏大点的，睡了一夜气不过，醒来后索性报案，秋后算账。当事人都是一副养精蓄锐的样子，精神头十足，谁也不让谁，只能拉回所里处理。回去以后跟他们掰扯了半天，俩人还是要较劲儿。我当然又想起了老郭，可能这事儿他用两根烟就打发了，而我就得把自己弄得口干舌燥。正感慨，有人报警，说是接到了反动电话。我让小吕出警，过了会儿他把人也带回来了，是个满头大汗，一看就知道警惕性很高的那种大妈，询问登记，姿势体大，要向上级汇报。处理好已经过了饭点，食堂打饭的窗口空无一人，幸好食堂阿姨还在，不然又得上对面的小饭馆吃油泼面，那面不好吃，就是便宜。刚端上碗，接到有人打架的报警，我让小吕接着吃，自己带了几个协警过去。路远事儿急，报案人情绪激动，像是要出人命的架势。上车后，于是一脚油门踩到底，边上的协警落实当事人的具体方位，对方却报出了临近派出所的辖区，这叫错报，汇报给指挥中心，掉头回去接着吃。也就是刚放下碗，所长指示最近辖区盗窃案件多发，最好召集几个小区的物业开会通通气，想想对策，同时给居民拟一份警方提醒。这活我干吧，说实话我不太好意思让小吕去趴着写安民告示。才开了个头，接到报警，某公司门口发生纠纷，小吕跟着我一起赶过去。烈日之下一片安宁，压根儿没什么状况，街面上几乎没有人影，别说人影，连阴影都没有，正午的艳阳直射着，马路明晃晃的，宛如一匹发光的银链。跟公司的门卫打听，原来人已经走了，就是小两口闹别扭。门卫的答复听上去还有点幸灾乐祸。回到所里，有报案人等着，是个姑娘，说是心爱的电动车被盗了。他说不出电动车的型号，只说得出电动车对他的重要性。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电动车。小吕耐着性子做笔录，我继续写安民告示。刚写好，有人报警在饭馆被偷，还没赶到现场，又接到报警，一家塑胶公司发生了纠纷。兵分两路，小吕去处理饭馆盗窃案，好歹这也算是个刑事案件。我到了塑胶公司，却是一场劳务纠纷。打工的觉得老板给的少了，双方不同意调解，我只好告知他们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处理。回所的路上接到社区的电话， 说他们晚上有个群众活动，可能参与的人比较多，需要我们帮助维持秩序。差不多就是这些事儿了。 黄昏的时候稍微消停点，小李自己去了片区，有人报警说邻居在家里制毒，我没怎么考虑就把这案子交给了小李。开始他挺兴奋的，像是张网以待，瞧望已久，终于来了条大鱼。涉案的那栋楼我知道，教育局盖的，里面住的都是中学老师，报案人是位退休的校长，信誓旦旦地说，以他对化学知识的丰富掌握，完全能够通过阳台上飘来的怪味做出判断。他的邻居也是一对教师，两口子带着个十多岁的孩子，女主人倒还真是个教化学的，可查来查去，一点证据都没有。小吕不太甘心，加上老校长半年报了50多次警，这案子就成了小吕的心事。他不觉得我们就只能写写安民告示，追一辆世界上最漂亮的电动车。倒也是，前几天别的片区还发生了大案子，几个女孩把个酒吧老板捅了足有几百刀。回来后，小吕眉头不展，他说他又趴在老校长家的阳台上闻了半天，隔壁飘来的只有红烧肉的味儿。我想的却是，这会儿的阳台上怕是得有50度的高温。不知怎么，在这个夏天，我总是觉得夜晚比白天更难熬。白天的热正大光明，不容分说，但是晚上的热却显得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就热得更加令人不堪忍受。那天晚上，社区的活动是广场舞表演，实际上围观的人并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多，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风头。过去后看了看情况，安排几个保安维持秩序，我和小吕徒步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巡逻。小吕懂事，他已见识过真正酷暑的火焰山人的善意，让我尽量钻到商场里去，巡逻的苦差由他来干。真是热啊，巡逻时还得扎起腰带，戴上帽子。从商场走到街上，我感觉会被烫一下，从街上进到商场，我又感觉会被冻一下，每次进出心里都一惊一乍，让人畏缩。我本来是农大毕业的，解民生之多艰是我们的校训，眼下干的活冷热交替，打摆子一样，让我觉得真是多艰。 好了，一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出警》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小说从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角度写出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读来很轻松，也不乏趣味和启示。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陈仁健、柯如宽、江永颂的剧本《春草闯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春暖花开时节，太华山寺院香火兴盛，朝圣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当朝相国李仲钦的女儿李半月带着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春草，一个叫秋花，也来拜佛。酱香已毕，主仆到寺外玩赏，见满眼奇峰俊俏，葱郁苍茫，不由得心旷神怡。他们正玩在兴头上，忽见本朝吏部尚书吴桐的儿子吴独从山后转来。这吴独是西安府有名的花花太岁，仗着父亲职高权重，专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一眼看到李半月貌如芙蓉，美似天仙，不由眼馋心痒，便上前调戏。李半月左躲右闪，气得丫鬟春草柳眉直竖，骂道：哪里来的狂徒，也不睁开狗眼看看小姐是谁。她是李阁老的千金。吴独是个风月老手，一点儿也不生气，走上前去对半月施礼道：哼哼哼，原来是李家千金的，我乃吏部尚书之子吴独，